Merry Christmas, Lonely, Lonely Christmas， 想祝福不知该给谁，还被我们打了死结。 Lonely, Lonely Christmas, Merry, Merry Christmas， 写了卡片能寄给谁，心碎得像街上的纸屑。Merry Christmas, Lonely, Lonely Christmas， 想祝福不知该给谁，爱被我们打了死结。 Lonely, Lonely Christmas, Merry, Merry Christmas， 写了卡片能寄给谁，心碎得像街上的纸屑。谁来陪我过这圣诞节？ 今天是2017年5月17日星期三，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新闻整点，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新闻整点听。教育部目前发布关于做好2017年高中阶段学校招生工作的通知，要求大幅减少、严格控制加分的项目，取消体育、艺术等学生的加分项目。据国家粮食局消息，今年夏粮收购工作即将全面展开，预计产量和收购量仍保持较高的水平。目前粮食供给整体宽松，其中小麦和早稻的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的可能性较大。黄河防总近日发布消息，受极端气候影响，今年黄河中游发生暴雨洪水的可能性较大。据黄河流域气象中心预测，6到7月黄河中游降水与常年同期相比增多2到5成。国家安监总局目前印发对安全生产领域失信行为开展联合惩戒的实施办法通知，明确对瞒报、谎报、迟报生产安全事故等10类的安全生产失信行为进行联合惩治。这里是新闻整点听，更多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燕达健康资讯， 欢迎收听由燕达医院冠名播出的燕达健康资讯。

朋友们，你带来好音乐的是每天同一时间会准点播出的《流金岁月》，这里是品味1033，我是吴桐。魏晨，他凭借着扎实的唱功和出色的舞台表现，迅速成为了内地最具人气的偶像歌手。短短几年内，除了不断的推出新的专辑，还进军了影视圈，拍了连续的几部青春偶像剧，一跃成为了青春偶像。来听到是这首《自我崇拜》。 你气很高的境界，人心的目光一切，尊重自己的直觉。 Starry starry night， 模拟内心的世界，有一座秘密花园，不需要别人理解。 Here we go， 和自己成为对手。 Hurry hurry come on yeah， 冬天的你哦，别对自己温柔。Hurry, hurry, come on, yeah. 自我崇拜 Oh, it's my life. Cause we can do whatever we want， 就是现在。 Oh, it's alright. Cause everybody's waiting for us。 Whoa, oh, oh, oh, oh, oh. Cause we can do whatever we want。相信我无所不能，完美主义的剧本，谁能看明白？跳过所有无聊的情节，电话都可以省略，镜子随时在闪电。 蔡依林的《桃花源》其实唱的会比较现代啊，用一种非常轻快的方式唱出了真爱兮兮的桃花源与世无争的幸福感。那里是一片爱的国度，梦的尽头。 把熟悉的孤独突然间跳起舞，说他知道在心的深处有个国度。布满花瓣的路，水晶般无尽的微甜的湖，就算只是带着金光都觉得幸福。那里什么都会变，但每一个都想永远，没有骗人的誓言，但每句都值得纪念。这是我的恋爱大冒险，开启浪漫又冒险的时光，应该是情人能发现真爱栖息的桃花源。走进心里的桃花源，寻找传说里不发一万的甜，就算最后被人冷眼惊现。我熟悉的孤独突然间跳起舞，说他知道在心的深处有个国度。布满花瓣的路，水晶般无尽 心间微甜的苦，就算只是短暂停摆，都觉得幸福。当你什么都会变，但每一个转向永远会有骗人的誓言，但每句都值得纪念。这是我的恋爱大冒险，爱情浪漫又危险的誓言，勇敢是情人们口中真爱真心的造化人，重新生命的造化人，寻找传说里无法遗忘的甜，就算分后被冷落又出现。你那头的黑天线会不会也有个温柔的大在光线，微微的一点点长幸福才能看见，但只是他为的不成全。这是我的恋爱大冒险，开始浪漫又危险的誓言，永远是情人们口中真爱真心的造化人，重新生命的造化人，寻找那唱歌名字重要的人，不管花多久时间。浪漫又危险的誓言，终点是情人们口中真爱真心的造化人，重新心灵的造化人，寻找传说里无法遗忘的甜，就算分后被冷落又出现。 福彩即开，四月十日起中500元加送纯金如意一枚，中5000元再送2万元加油卡，多中多得，福彩黄金油卡送上手，中国福利彩票。一瓜如意福彩即开，四月十日起中500元加送纯金如意一枚，中5000元再送2万元加油卡，多中多得，福彩黄金油卡送上手，中国福利彩票。 生活与梦想是始终满幸福能量，我听着过去和未来的很多感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音乐世界韵味一缕三三，我爱的人 属我们的听觉享受，私人音响。 曾经都是死跌倒在路上，曾经都是刺着断骨就绑，如今我已不再感到彷徨，我想超越这平凡的生活，我想要怒放的生命，就是飞翔在辽阔天空，就像穿行在无边的旷野，拥有挣脱一切的力量。曾经多少次失去了方向，曾经多少次破灭了梦想，如今我已不再感到迷茫，为我的生命得到解放。我想要怒放的生命，就像飞翔在辽阔天空，就像穿行在无边的旷野，拥有挣脱一切的力量。 此失去了方向。曾经多少次破灭了梦想，如今我已不再感到迷茫。我们要对生命得到解放。我想要怒放的生命，就像飞翔在辽阔天空，就像穿行在无边的荒芜，拥有征服一切的力量。我想要怒放的生命，就像矗立在彩虹之巅，就像穿行在璀璨的星河，拥有超越平凡的力量。我想要怒放的生命，就像飞翔在辽阔天空，就像穿行在无边的光年，拥有征服一切的力量。我想要怒放的生命，就像矗立在彩虹之巅，就像穿行在璀璨的星河，拥有超越平凡的力量。 夏总，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是弦子演唱的《第三者的第三者》，出自于2008年的专辑《不爱最大》。歌曲缓和悲伤，不禁让人沉入其中。《第三者的第三者》是弦子擅长的一个催泪情歌，一起来听吧。 我简单回答一句还好，你点头微笑，说过的好就好。自然的礼貌，不停摆弄手腕的表，你想说的我已明了。我想现在的他很快乐，希望你晓得这样做不值得。虽然我们曾爱过，也曾是第三者，但我不会让自己再重蹈覆辙。我很快乐，请不要再说爱我，别再戳破我心里还未相遇的角落。习惯一个人的我，并不是求你不可。是爱我的，就别让自己再犯错。我很快乐。

草青青 坐看风轻云淡，静听贴心关怀，1033天若有情， 天若有情，冷暖相知，欢迎收听天若有情，我是海妮。今天是5月17号星期三，农历4月22。首先和大家分享一则资讯，中国南河首届宠物嘉年华暨宠物产业博览会将于5月20号、21号在河北南河嘉年华盛大举行，和善之都洁美南河欢迎您。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和限行措施，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33度，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20度，省会石家庄晴，34度到21度，首都北京晴见多云，34度到19度。以上天气信息来自中国天气网。另外，今天首都北京的车辆限行尾号是5和0，请您遵照执行。要说一种酸酸的很好吃的东西，山楂。果胶是一种多糖物质，有助于控制血糖和血脂，而山楂就富含果胶。此外呢，山楂还有大量的黄酮类化合物，还有有机酸，具有防癌、抗癌、降血压和降低胆固醇的作用，一般人群都是可以食用的，尤其适合消化不良的，还有心血管疾病患者和肠炎患者。但是啊，孕妇、儿童、胃酸分泌过多的人，病后体虚或者是牙病患者不适合多吃，吃一吃山楂或者拿它泡水喝吧。感谢收听天若有情，稍后请继续关注其他精彩节目。 我们心中都有个舒马赫，但不是每个人都开过 F1。成为索尼克卡丁车，带你撒把野，你就是下一个车王。电话03163305559。Racing is in our blood。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长轴距一级车及标准轴距一级车运动版，以设计的智能、驾驶的智能和互联的智能，成就智慧杰作，助力社会中坚力量。详询三河波士智达3725888。 梅赛人听，梅赛生活，就是唱出最美的声音，因为1033。 岁月流转，在时间的长河里，谁都是匆匆过客。生命的舞台里上演的剧情，无论悲喜，或功成名就，或寂寞无名。 匆匆那年，我们究竟说了几遍再见之后再痛？ 你有记忆的经典旋律，永恒不变。流金岁月，你我一生中应该拥有的旋律。 看场 IMAX 电影，品尝一顿意大利菜， 体会一滴划过肌肤的感觉， 还有愉快心水的蒸调，当然专属我们的听觉享受，私人音响。 你搭乘的班机一起飞，飞过了坏日线到另一边，那里冬天会下雪，你和谁一起过情人节？给你的心有飘没有贴，一封封贴在我抽屉里面，望着窗外的下雪夜，远在异乡的你恐怕已忽略。是否已经看见 深渊，等它慢慢理解，慢慢圆，圆了有情人不计深渊，写着我最孤单的想念。 1033正在为您带来的是《流金岁月》，我是梧桐。钟书曼有古铜的肤色，鼻上的鼻环和她浓浓的眼妆令人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在歌唱比赛出身的钟书曼，不仅仅是能唱之人，还是能创之人。她多次包办的专辑呢，大部分的创作称得上是一个音乐才女。来听到《我应该可以》。 每一次我的倔强和推脱，难道你看不出我的脆弱？明知道我最害怕失去，害怕选择后悔和难过。其实你和他会有好结果，请别再让我卷入这漩涡。我想你需要一些时间抚平这过错，就让我回到安静的角落，反正你习惯跟寂寞切磋。趁现在还没走到尽头，头破血流回忆还不错。感谢你愿意牺牲的着落，面对你我真的不知所措。如果你真的有心，为何总言辞闪烁？我应该，我可以一个人好好过，爱总是不言话，总会很快坠落。也许像我这种患得患失的人，并不适合在爱中穿梭。不必担心我，你可以找到新的解脱。也包括那早已迷失了自我，也难道那么了解别人是朋友，或者选择插手不走。就让我 你习惯感情的切磋，趁相逢还没走到尽头，头破血流，为你还不错。看着你愿意牺牲的承诺，面对你我真的不知所措。如果你真的有心，为何总言辞闪烁？我应该，我可以一个人好好过，爱总是如烟火，总会很快坠落。也许像我这种患得患失的人，并不适合在爱中穿梭，不必担心我。你找到新的寄托，也包括那早已迷失了自我。别难过，大不了见面认识朋友，我只选择插手而走。担心我，我可以找到新的寄托，也包括那早已迷失了的自我。别难过，大不了见面认识朋友，我只选择插手而过。 2004年，一部粉红女郎红透了屏幕，结婚狂、万人迷、男人婆、天真妹凑到了一起，演绎了一段浪漫搞笑的故事。接下来听到这首《大侠来恋爱》，就是这部剧的主题曲。 要一见钟情，要一见穿心，一瞬间就决定，才是真的爱情。想清楚，要一步一步，连缘分都停住，才有真的幸福。 的模样想得很美，想得很远，只要这样有感觉。 微笑拥抱不下，就算我誓言。 一恋爱我会撒娇又耍赖，一恋爱我会体贴又关怀，感觉情缘消失也变得浪漫，你微笑话都能笑到流汗。一恋爱我的人会亮起来，一恋爱我会活得更精彩，人人人人总会特别可爱，会小小有翅膀停不下来，大家来恋爱。 Say what you talking the matter? What why you dream about water? Why can't you say it go? Just don't say no, baby, tell me now, mama. Say you're lost in dreaming. If you think I'll be so lonely, say you better stop dreaming. But it's all you want is a game. If I round you round, but if you be bold, you be black. Cause this is the truth. I say I don't know, can't tell you right now, but you can still be my boo. It's just like something about you makes me feel all so good. So just jump, go out, baby, there wouldn't stop if you could. Push, drop. Yeah.一见钟情，要一见穿心，一瞬间就决定，才是真的爱情。要想清楚，要一步一步，连缘分都顶住，才有真的幸福。 干嘛要想得很美，想得很远，只要这样有感觉。 吻一下，拥抱无下，就算我誓言。 一恋爱我会撒娇又耍赖， 一恋爱我会体贴又关怀，看着情人消失也变得浪漫，你连笑话都会笑到流汗。 一恋爱我的人会亮起

条件的回忆 I just can't help It's all automatic 跟着你同步的呼吸只为爱情而活着的人才是幸运就算别人说我不清醒我却宁愿情不自禁 I feel so warm It's automatic 天堂的距离那么近谁说能体会我的幸福我不相信要自己都不能说明对你无条件的回应 I just need you只为爱活着的人谁会比我幸运情不自禁我总要清醒 oh, oh, yeah, I feel so good It's automatic La di da da da da da da I just want you 这代人是听着羽泉的歌声听到大的，他们是内地的音乐首次以组合形式亮相的一个组合。陈羽凡呢，他的声音特别的高昂，穿透力也特别的强。海泉呢，他的这个声音非常的柔和，搭在一起他们俩好像特别的好。而且我发现这个胡海泉好像特别甘愿做和声，这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性格。就是生命当中如果遇到这样的一个哥们儿一个兄弟的话那我也会组乐队接下来听到感觉不到你 我怎么感觉不到你曾经你就是我的空气因为你的爱我在呼吸相爱的人有默契，所以你的沉默。

在每天的同一时间，都会有梧桐为各位带来流金岁月。这里是品味1033，问候到你们。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是电影《爱慕之旅》的主题曲，是由韩冰、齐诺作词，张江作曲，孙楠演唱的，发行于2017年4月10日，叫做《对你说爱》。 你的眼睛像天上的星星，带我畅游梦境。你的呼吸怎能给我安宁？我要倾听。你的笑容就快要融化我，你的眼神煽风点火，你的一切都能让我着火。Baby， 不要拒绝我，相信时间会证明我的誓言经得起考验。风雨的体温有我在，一起在你身边。每一分我的脚上上来，对你说，对你说，对你说，为你把一个天的晨光雕开。 Every day and night 志宏创作的林夏几度 C， 此曲呢清新简洁，仍带有一些民歌风，如今听起来让人再度肯定他的经典地位。谭振章的版本呢，在编曲和诠释之上都跟原来的曲听起来更加的活泼，也更为的激情，展现出了这首歌的另一种面貌。 以为自己够冷漠，已经不会难过，以为自己够坚强，已经不会受伤。你担心着火已熄，为何在乎这次的别离？如果不是为了你，不会碰上这样的难题。我的相思在沙滩淋雨，淋过整个冬季。 下嫉妒心。是始充满幸福能量，我听着过去与未来的很多感动，声嘶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音乐世界品味一粒三三，我爱的人 真实，我们的听觉享受私人音响。 因为年纪大了一点，脸皮就可以厚一些，遇到喜欢的你时想不到仍然靠得远远，你好像陪我笑了两次，又偷偷看了我几眼，我还是只能像个又哭又傲的淑女，假装没看见。你笑起来好可爱，发型也是我喜欢的样子，可不可以可不可以再看我一次，我是白痴是呆子，是个智慧妖娆的胆小鬼，站在原地不敢前进也不舍退。哦，你是太阳是王子，是我少从几世的恋爱子，错过你会不会错过我幸福的一辈子。 是一个钟情音乐的苦行僧，擅长演绎难度非常高的深情的假音，歌曲里是经常走苦情的路线。他性格好，待朋友更好，和当年妻子成功抗癌的故事也将梁汉文塑造成了暖男的形象。来听到的这首《那时候》。 那时候我们有一双紧握的手，

就是品味1033为各位带来的流金岁月，我是梧桐。继续往下走，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你是我的偶像，用简单的歌词和轻快的节奏引起了很多人的共鸣，唐平作词伦树作曲的这首歌可谓是周晓鸥量身打造的一个现代时尚摇滚，集齐了摇滚还有爵士更多的这种音乐元素在里面，在周晓鸥低沉沙哑的嗓音之下一泻而出。 只能讨好上帝，让他天灵灵地灵灵救救你，嘿嘿，你只要死心塌地，就算换了头没关系。这城市的爱情存在太多的问题，没有人会相信天长地久的美丽，两天情三天意谁都放弃了争取，除了你谁还能活出去。告诉你背叛我只能讨好上帝，让他天灵灵地灵灵救救你，嘿嘿，你却要死心塌地，就算昏了头没关系。我说 baby 你只要坚持到底，为了爱拼了命一路跑下去，嘿嘿，你就是我的偶像，千万看出了做榜样。 说当一个孩子也是更轻松的，从心理技巧上来说这是一种巧妙的逃避，我是一个孩子，所以你必须对我负责，所以我做错任何事情都不能责备我，所以你必须把好的东西都给我，不然你就没有尽到一个大人的责任。当然了，男生这样去心疼一个女人也是对的。来听到任贤齐的春天花会开。 春天花会开，鸟儿自由自在，我还是在等待，等待我的爱，你快点来。总是假装不经意经过你家大门外，期待你美丽的声音，从远远的

听过去与未来的很多感动，是世上好最美的声音伴随你我音乐世界品味零零散散，我们都来听啊。 专属我们的听觉享受，私人音响。 昨天晚上的事看没有什么好谈的了，看就这样吧。 并不是真的不过而已，也不是真的不会想你，全都不是真的，是骗自己。其实还爱你，爱着你，我以为我早想清楚，不由自主恍恍惚惚又走回头路，再看一眼有过的幸福。爱情好像流沙，我不挣扎，随它去吧，我不害怕。因爱情好像流沙，心里的牵挂Oh baby, 让我这样吧。Oh, oh, oh, oh, oh, oh, oh, 并不是真的路过而已，也不是真的不会想你，全都不是真的，是骗自己。其实还爱你，爱着你，我以为我早想清楚，不由自主恍恍惚惚又走回头路，再看一眼有过的幸福。我不说话，等待黑暗泪的落下。爱情好像流沙，明知该躲它，无法自拔。Oh baby， 是我太傻。 我还是会唱歌声。 我一步一步一步一步慢慢走向流沙，爱情好像流沙，我不挣扎，随它去吧，我不害怕。爱情好像流沙，心里的牵挂不愿放下。别让我这样吧。 继续要听到的这首歌是王雅君继2006年隐形的翅膀之后再度创造的一首歌。那么歌曲的灵感呢，来源于暧昧哲学苏格拉底的名言，我平生只知道一件事，我为什么是那么无知。是非题，一起来听吧。 每段故事都有一篇剧情，每段爱情都像动人旋律，一颗真心却只想着你前进，也许爱越单纯越着迷，你